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北京已是初冬时节，而在新加坡，人们呢还处在夏季模式。一年四季当中，新加坡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蚊虫的困扰了，而蚊虫叮咬引发的各种病毒传播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共健康问题。最近有科研团队就发现，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有效的物质，可以破解病毒的传播。节目中我们就要连线新加坡媒体关注这一新闻，然后我们还要走进眼下日本最受欢迎的潮流服装电商网站，他们发明了一种能够量体裁衣的黑科技，而这位网站老板呢，在日本也是传奇人物。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众所周知，新加坡有着严格的国家管理规范，而新加坡呢也多次被评为亚洲最干净的国家之一，并且新加坡有很高的医疗水平。但新加坡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热带岛屿，常有大暴雨，由伊蚊这种蚊子传播的登革热、寨卡病毒等等，是新加坡长期面临的一个公共健康问题。那么除了灭蚊之外，有没有破解寨卡病毒的有效途径呢？11月15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个科学团队表示，经过数年的跟踪实验，目前他们已经掌握了有效的破解寨卡病毒的关键元素。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邱尚阳先生给我们所做的报道。在新加坡，寨卡病毒也被叫做兹卡病毒。好了，来听他的介绍。 这个病毒啊，在1947年在非洲的乌干达就首先发现是由猕猴体内分泌出来的病毒。到了2015年，这种兹卡病毒的疫情突然在中美洲国家快速的扩散，其中巴西甚至出现了超过4100个病例。这个病例使到一些新生儿产生了小头畸形症，那一般上认为是跟兹卡病毒有关的。因此啊，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政府都提出了紧急应对的这个策略。而到目前为止，预防兹卡病毒的方法就是避免被伊蚊叮咬，同时感染病毒之后就一定要断绝性行为。不然如果万一怀孕的话，孕妇所生下来的新生儿很可能就会成为小头畸形症的这个病患。因为这种病毒是通过伊蚊传染的，所以没有人能够确保能够绝对的不让伊蚊叮咬，因此灭蚊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方法了。而目前这个兹卡病毒的疫情在中美洲、大洋洲、东南亚还有非洲地区等70个国家都发生过兹卡病毒的疫情，因此很多人，尤其是即将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妇女呢，对这个兹卡病毒啊，除了感到恐惧之外，真的是非常的无助的。诶，可是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却找到了兹卡病毒的克星。这个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赵南俊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了一种人造肽，这种有机化合物能够直接的破坏兹卡病毒的细胞，制止病毒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感染。 这种有机化合物人造肽，那它的原理呢，就在于好像用针刺破气球一样，可以直接的消灭病毒细胞。而这位赵南俊教授的研究团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了巴西和比利时，一共有20名的研究人员。那他们是用12只接受了斯卡病毒感染的老鼠，替这些老鼠啊注射了这种人造肽，其中有10只老鼠活下来了，而其他没有注射人造肽的试验老鼠在一个礼拜之内呢就死亡了。赵南俊教授也说，如果这种抗病毒的人造肽试验成功，未来啊也许可以用在其他对抗由伊蚊传播的疾病，包括了骨痛热症、黄热病等等的治疗功效。那目前的这一份研究报告在10月22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材料》刊登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3年到5年之内会进一步的展开人体的临床试验，一旦成功啊，在人类对抗病毒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了。 好，感谢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邱正阳先生给我们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近宣布他们的一个科研团队已经发现了寨卡病毒破解的关键因素，希望这一科研突破能够解决新加坡长期被困扰的由伊蚊传播的寨卡病毒、登革热等等公共健康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将视线转向日本。大家都有在网上买衣服的这样一个经历，而对于从事服装的电商来说呢，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自己衣服的款型如何能够更加匹配并不能够来这里亲自试衣的顾客。长款、短款、宽松款、偏瘦款，这么多的款型众口难调，也正因为如此，退货呢成为了服装类电商最直接面对的一个损耗。在日本有一家电商公司 Star Today， 它的创始人叫做前泽有作，他旗下的电商平台 ZOZOTOWN 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潮流服装电商网站。那么他们发明了一种人体衣，穿上这个连体衣再结合手机的 APP， 便可以非常精准地测出消费者身体的各种尺寸数据。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让客户在家里就能够量体裁衣的产品，然后将数据呢上传给电商平台，电商平台的服装便可以根据尺寸来进行精准的定制，极大的减少退货的发生。好，我们就一起了解日本电商的这个裁衣黑科技。 ZOZOTOWN是日本一家主打服装销售的大型电商平台，去年该公司发布了一款可以精确测量用户体型的高科技连体衣。衣服上的数百个小圆点带有定位功能，用户只要穿上后使用一款专用的手机应用程序，系统就能对全身进行360度扫描，并形成用户体型数据的 3D 模型。除了有常规的胸围、腰围尺寸外，包括颈部、手腕粗细在内，这款连体衣可以测量出多达24个人体部位的体型数据。根据这些细致的数据，商家就可以对部分服装提供个人定制的服务。居住在东京的古濑小姐经常在网上购物，几个月前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尝试利用这家平台为自己定做服装。 ジーンズとか結構自分に合ってないのが多いんですけど、私ふくらはぎと太もも。 自从推出这款连体衣后，这家电商平台因为尺寸不合而退货的现象大幅下降。科技创新帮助这家电商巩固了其在日本线上服装销售领域的领先地位。过去一年内，交易总额超过980亿日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17.4%。据了解，公司计划将这项服务进一步推广至平台内的其他品牌。 3000万人とか5000万人にそれが広がる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そういう体験の人にはこういうものが売れるんだっていうデータも集まるし、そういうのをうまく利用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ね、今後はね。ぴっ たりの服はすぐ提供できる時代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在采访过程中，走走城社长前泽有作还提起在前不久自己人生中做出的一项重大计划，就是他成为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约的第一位绕月飞行的太空乘客。前泽希望通过这个决定将个人定制概念更好地渗透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 刚才的报道中 ，ZOZOTOWN 的老板前泽有作表示呢，他力推的这款能够让用户在家里量体裁衣的裁衣黑科技，可以为用户建立一个三维的立体模型，推荐更加合适的衣服。它不仅可以使从事服装业的电商减少退货的发生，还能够积累有效的大数据。比如可以掌握某一类体型的顾客特别偏好哪一类款型的服装等等。目前前泽有作的这个服装电商网站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电商平台，2010年呢在东京证券所正式上市。不过对于日本之外的公众来说，知道前泽有作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在今年9月份公布了首位太空旅客的消息。那么这位旅客呢正是这位日本的亿万富豪前泽有作。他对媒体表示，之所以掷下重金参加 SpaceX 的太空旅行，一方面呢是自己对太空探索确实很有兴趣，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样一个被世界媒体高度曝光的活动，让自己的公司的名气呢得以走出日本，扬名全球，也为日后的国际拓展打下基础。在日本，前泽有作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并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跟随女友一块儿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也没有读书，而是醉心于收集各种稀有的 CD 唱片。回到日本之后，他选择出售自己收集的稀有 CD 专辑为生。最开始呢，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做生意，后来渐渐成为了正规的创业项目。Start Today 这家公司就是他本人基于从1998年开始的 CD 邮寄生意发展而来的。此后他同时是以歌手和创业者的身份呢奋斗了三年。2000年开始，他的 Start Today 涉及了线上业务，并且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2001年他告别了歌手生涯，成为一名真正的商人。2004年，前泽有作推出了服装电商网站 ZOZOTOWN， 并且逐渐成为了日本首屈一指的电商平台。2011年，前泽有作曾经和日本软银公司合作，在中国的天猫上推出了 ZOZOTOWN 的旗舰店，不过只经营了不到三年就撤出了中国市场。不过相信一直非常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实现全球化的前泽有作，有朝一日会回到中国市场的。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国。如今呢，大家都在讲究饮食更加健康，吃有机的、素的、不含谷物的天然食品。那在美国呢，这股天然风从人刮到了宠物上，爱宠物心切的主人们也开始注重宠物食品的这种有机天然性，各种各样的有机天然宠物食品应运而生。好，来听报道。 劳伦有一只9个月大的混血牧羊犬，名叫贝尔。他说他非常爱贝尔，因此希望能给他最好的食品。 Initially, I decided that he should probably eat organic food just because I want my dog to live as long as possible. 劳伦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尽管纯天然食品的价格会高一些，但宠物主人还是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为自己的宠物提供更好的。美国宠物用品零售巨头 Petco 表示，计划停止出售含有人工色素、香料和防腐剂的狗和猫的食品。这也被认为是大型宠物用品店第一次采取此类行动。 Cats and dogs do not use color as a way to decide what food to choose. So why put unnecessary items in their food? Petco 公司计划在2019年5月之前将所有含有人工成分的宠物食品全部撤下，包括线上以及线下美国和波多黎各的1500家门店。根据尼尔森的数据，在2013年到2017年间，美国天然宠物用品的市场份额翻了一倍多，达到 6.5%。 左耳聆听北半球， 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年11月6号，美国迎来了2018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日。中期选举呢，被认为是影响特朗普任期后半段政令推行的关键一役。它不仅关乎下个阶段美国的政治格局，其结果也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目前投票结果来看呢，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拿下了参院，而众院呢，则被民主党拿下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会使共和党在内政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共和党为了2020年总统选举，并考虑到当下的美国经济状况，可能会在明年呢对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做出调整。就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美中贸易关系、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走势，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日前就采访了韩国汉阳大学国际大学院的金光硕教授。由于韩国出口对于中国市场的巨大依赖性，中美之间的贸易走向对于韩国的未来经济来说可谓是相当的重要。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分析。 美国国会呈两分态势，共和党控制参议员多数席位，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多数席位，这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之前特朗普政府推行其政策相对容易，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占主导地位，但现在许多人担心国会是否会毫无意义地推动特朗普总统的政策。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大，将增加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外汇汇率和国际油价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此外，民主党可能会阻止特朗普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也可能削弱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美国的성장세가다소주춤해질수밖에없지않느냐하는전망이좀우세합니다。 正如韩国汉阳大学国际大学院金光硕先生的介绍，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8年来首次重新控制众议院。由于众议院有权审查预算和各种法案，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可能会被搁置。如果特朗普政府无法按照其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当的减税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那么美国持续的经济繁荣可能会失去动力。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因为美国的许多贸易政策无需国会批准，特别是特朗普预计将继续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参议院被共和党控制。 중무역전쟁은선거결과에큰영향을받지않을것으로보여집니다。 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贸易政策有着相似的看法，无论国会目前的格局如何，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都将保持不变。 기존생각대로장기화될견해가굉장히높게차지하고있습니다。 11月1日，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使得双方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但在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中国普通合金铝板产品征收高达 176% 的关税，预计韩国将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巨大影响。 将给韩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韩国经济严重依赖美中两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如果特朗普政府难以积极实施其财政政策，那么美国经济可能会放缓。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应该考虑对美出口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这将加剧全球金融环境中的各种风险。当然，这对韩国经济来说也非常不利。 2017年，韩国出口额为5737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额为142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4.8%。鉴于韩国严重依赖对华贸易，美中之间长期的贸易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韩国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韩国经济将下降0.5个百分点。긍정적인거하나를말씀드 리면어쨌든미행 정부选举结束以后，美联储可能放慢其加息步伐。如果美国加息步伐放缓， 外国资本就不会很快流出韩国金融市场。外国资金的流出和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不如预期那样严重。 传统意义上来说，中期选举后美国股市的大幅上涨将对韩国股市产生有利影响。11月8日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上涨到2120点，报收2092.63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了 0.67%。 显然它受到纽约主要股市涨幅超过 2% 的影响，这反映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不确定性有所下降。实际上由于美元走势疲软以及美国政府债券利率趋于稳定，选举后投资情绪有所恢复。如果美联储缓慢上调利率，韩国央行压力将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股市可能会在年底前反弹，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韩国应密切关注美国参众两院将如何处理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并观察美国如何在选举后实施其经济政策。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球荒野土地的变化。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可供重新开垦的荒野土地面积呢，在不断的缩小。那么当下在全世界哪些国家还拥有较多的荒野土地呢？荒野土地多是否也意味着原始生态保持得好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地球正在越来越多地丧失自己的原貌，野生土地的面积在不断地萎缩。根据最新公布的一项带有突破性的研究，加拿大是世界上保留着大部分荒野荒原的五大国家之一。根据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一研究，世界上目前还剩下的荒野中有 70% 在五个国家。这五个国家是澳大利亚、美国、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拥有荒野地区最多的是俄罗斯，第二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系统科学和管理副教授奥斯卡·文特尔、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撰写了这个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进行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奥斯卡·文特尔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我们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之前，人们的普遍看法是荒原荒野非常非常遥远，因此是安全的，不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太多危害。然而在长达三年的研究结束时，他们发现人类活动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地球上大部分海洋和土地的状况。现在只有 13% 的海洋和大约 23% 的土地仍然可以被定义为野生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了从1993年到2009年间对地球的绘图，图像显示陆地上330万平方公里的完整荒野地区被工业规模的人类活动所侵蚀。温特尔表示，这一面积大约相当于整整一个印度。他说，人类进入荒野地区，把这些地区用于农业耕作或开发为居住区。虽然仍然能有一些生物存活下来，但许多对人类活动相对敏感的物种就彻底消失了。奥斯卡·文特尔表示，和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很多荒野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没有人类活动。当然，这与加拿大人口稀少有很大关系。不过，尽管加拿大的荒野地区相对来说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要更为安全，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护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有超过1500种物种正在濒临灭绝。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承诺，将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出台一个新的濒危物种法。上个星期，一些科学家公布了一份报告，就省政府的新法律中所应该包含的内容提出了建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